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9月26号星期天，农历8月20。本周四的凌晨3点04分，我们迎来了农历的秋分节气。秋分时节饮食啊讲究均衡，要多吃酸少吃辣。另外这个时期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银耳、梨、百合、蜂蜜等等。随着温度的下降，我们还要注意保暖，在运动出汗后要记得添加衣物，以防感冒。秋天啊，也是丰收的季节。近日，密云特色良金作物丰收节就在密云河南寨镇两河村北京泰民同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北京及周边地区38个优质甘薯、30个鲜食玉米、20个特色谷子新品种进行了集中展示。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啊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放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北京市召开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会议，聚焦北京能源转型、中外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园区设计等分论坛将亮相2021中关村论坛。朝阳区3处公园10月开放，将打造88.8公里的朝阳绿道。村企联建促振兴行动开启，平谷区与首都国企签约打造乡村振兴共同体。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市召开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会议，落实市委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总体要求，审议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方案，也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会议通报了本市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工作方案，明确重点任务和责任分工。首都文明办、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和旅游局3家单位的负责人做了发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表示，本市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基础很好，势头也很好，要主抓落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北京市的工作实际，莫高义强调，文化振兴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是增强乡村群众精神力量的必由之路。未来要提高认识，深刻把握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大意义，要突出思想价值引领，突出乡土文化多样性保护，突出高品质的文化供给，突出实现两校统一，抓好落实，高质量地完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点任务。要在精细上下功夫，在示范上谋创新，在融合上显特色，在保障上见真章，在统筹上求实效，打造乡村文化振兴的北京样板。在乡村振兴5个要素当中，除了文化振兴外，人才振兴也是其中之一。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推广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经验的通知。通知指出，要充分利用本地要素禀赋，引导返乡创业及本地特色资源、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相结合，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乡情乡愁为纽带，以龙头企业、领军人才为支撑，坚持精准招商，抓好以商招商，开展全产业链招商，引导返乡人员抱团发展、集群创业。 另外还将引导返乡农民工等人员创新创业与电商相结合，改变传统的销售模式，延伸拉长上下游链条，促进优质产品销售，推动配套行业集聚协同发展，拓展返乡创业空间。国家发改委分别与阿里巴巴集团、京东集团等电子商务龙头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支持试点地区建设电商平台、物流渠道和营销网络，解决农产品上行难问题，带动更多人员返乡创业就业。而针对缓解返乡创业融资难问题，国家发改委也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搭建正银企合作平台，设立返乡创业专项贷款，扩大返乡创业金融供给，重点支持农产品开发、龙头企业发展和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关注完乡村振兴，我们再来看看各区本周的一些新亮点。首先来看生态方面，9月24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的2021中关村论坛，主题呢是智慧、健康、碳中和。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碳中和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届时聚焦北京能源转型、中外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园区设计的平行分论坛都会一一亮相。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录音报道。 今年的中关村论坛将有25场平行分论坛同时举行，其中将在9月26号上午举办的智慧加能源论坛将重点聚焦北京能源转型，主办方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以平台优势力邀国家电投、华电科工、北控集团等国内外众多能源领域领军企业参会。副会长戴建军介绍，届时将发布六项重要成果， 计划推出国家级能源工业互联网、北京延庆能源互联网综合示范区、二氧化碳超临界发电机组、智能电热产品、建筑智慧运维产品、建筑工程全寿命周期的减碳综合方案这六项应用成果。目前来看的话，有的已经开始应用了，具有比较高的应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以色列在绿色节能技术上成效突出，中以两国在新能源经济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9月26号下午，第五届中以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及中以碳中和创新合作论坛上，两国也将实现技术和需求的互通有无。北京特拉维夫创新中心副主任范玲介绍， 就是我们去了解和调研国内的一些重点的企业，或者说大企业，或者是这种科技小巨人这样的企业，他们的这个技术需求，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呢，然后去把这些需求向以色列的这个众多的我们的创新企业和科研机构去发布，他们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技术呀，或者是好的项目，然后就会接榜挂帅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参与我们的这样的大企业挑战赛，实现和中国的整个企业的对接和合作，然后呢更好的去促进中国的技术和研发向前去突破的发展。 近年来，园区经济对我国经济总额的贡献越来越大，双碳背景之下，如何建设绿色园区，9月24号上午举行的世界绿色设计论坛将给出参考答案。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助理蒋晓婷介绍， 在能源供给、使用消耗的具体工具方法、投资回报、绿色技术等等相关的落地实践方面，找到适合中国零碳园区建设的这个建设路径。 朝阳区在今年年内将持续推进新建公园绿地建设，窦各庄城市公园东园和官庄公园将在10月1号正式开放，而金盏森林公园一期也将在10月底迎来试开放。位于王四营地区的官庄公园面积约 58.57 公顷，布局分为中心湖休闲区、亲子游乐区、森林草地娱乐区三大区域，园内建有860米环形健身步道，并配有景观廊架、景观桥、木栈道等设施。公园的中心湖拥有2.8公顷水面，重点打造了官庄12景景观。而位于窦各庄地区的窦各庄城市公园东园，建设有生态防护林区、彩叶林观赏区、集水湿地区等功能区域。植物配置主要选用国槐、元宝枫、白蜡等适应性较强的乡土植物，绿化面积约12万平方米。目前朝阳区共新建改造大中小微型公园绿地127处，其中已基本建成并开放的绿格地区大中型公园19个，中小微型公园绿地108个。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朝阳区将实施温榆河公园朝阳段一期、金盏森林公园二期、东风迎宾公园等项目， 通过疏解增绿，朝阳区将实施康城二期城市森林、定福家园小微绿地、北郊家园城市森林等一批小微绿地和公园绿地建设。十四五时期，朝阳区森林覆盖率计划达到24.8%，新建改造绿道100公里，创建花园式社区40个，完成屋顶绿化5公顷。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来看看石景山，为了迎接冬奥，石景山区骑行步行环境会进一步优化提升，多条骑行道路、慢跑路线将与公园道路连通。北京冬奥公园预计11进行开园测试。北京冬奥公园的建设也为市民提供新的休闲娱乐健身场所。据了解，北京冬奥公园呢，地处石景山区西部永定河沿岸，距北京市中心约15公里，规划总面积约1142公顷。随着冬奥公园的建成，将打造出一条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依托构建永定河绿道慢行系统，成为串联起莲石湖公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和高井沟入河口公园的纽带。跑马路线起始点位于京园路以南跑马大本营，北至高井沟入河口公园，途经首钢滑雪大跳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莲石湖公园等特色景区，充分融合永定河、西山、首钢工业、冬奥等元素，构建畅通无阻的慢行绿道，提升丰富交通道路质量和类型，具备智慧跑、滨水跑、公园跑、堤上跑等多种功能。再把目光转向平谷，镇企联建、村企对接是平谷区探索乡村振兴的平谷路径。日前，平谷大桃主产区大华山镇与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举办了签约仪式，共同打造乡村振兴共同体。签约后，双方将在党建互助、农产品销售、劳动力安置、文化休闲旅游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作为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大华山镇享有天下大桃第一镇的美誉。大桃的种植面积4.7万亩，是全镇富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年产鲜桃1亿斤左右。而天悦恒公司是首开集团二级集团城市运营服务集团所属全资子公司，境内在管面积达5421万平方米，遍及16个区、208个街道，拥有8家全国物业管理一级资质企业，在管项目覆盖住宅、办公、商业、学校、公园、工业园区等等。启动仪式上，双方签订乡村振兴村企对接框架协议，镇、村、企共同打造乡村振兴共同体。截止到目前，大华山镇呢已推进10多家企业与村进行结对共建，而下一步，平谷区将深化镇企联建、村企对接合作，建设一批乡村振兴实训基地，培养一批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组建农民夜校，在京郊农民中形成保安、保洁、保姆、的哥、快递等劳务品牌，进一步拓宽农民到2、3产业的就业渠道。继续来看看平谷，平谷区东高村镇赵家坞村京东第一葱翠田上市，200多亩大葱成熟上市。而国庆假期，市民呢就可以到平谷区体验亲子农事活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咱们的体验如何？ 哎呀，可以。 上午，一场刨葱比赛在赵家坞村大葱生产示范基地展开。1分钟时间里，参赛者最多刨出了18根大葱。走进基地，一眼望去，半人多高的大葱挺立在田间地头，格外喜人。这里的大葱很有特色，一个是葱高，最高的有1.7米，矮一些的也有1.5米，最重有2公斤左右。再一个就是白嘴长，光葱白的平均长度就达到40厘米，吃起来脆甜。 甜爽口。东高村镇镇长王勇说， 赵家坞的这个葱呢是属于二高白，非常的甘甜，同时的话也不辛辣，吃起来之后非常的爽口。根据土质我们环境的这个原因，只有在我们东高村镇的赵家坞能够种出来，大概有200亩地，每年的产量大概是在100万斤左右，回头客特别多，每年的话他们都会提前订购供不应求。 今年是赵家坞村第一次举办大葱尝鲜季活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1黄金周，方便市民国庆假日前来选购和体验。 划定了一些那种认养的区，亲子可以在这块体验这种农事的这种生活，同时的话呢品尝一下美食。在导航上搜索赵家坞村大葱生产示范基地，就可以导航到这个地方了。 为了改善怀柔区山区群众就医困难、缺医少药等问题，怀柔区卫健委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从9月开始，区内九渡河镇、淮北镇、琉璃庙镇、汤河口镇等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展带药下乡活动。服务人数过少，面临整体搬迁，不适宜建设村级卫生机构，以及暂时难以配置乡医的偏远山村，为当地村民开展家庭医生巡诊，携带老年慢性病患者及失能老人患者常用药，主动送药上门，也免去了当地群众奔波看病之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金秋时节梨果飘香。2021北京花果蜜乐享季日前在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万亩梨园拉开了帷幕，而北京市精品梨大赛同时公布了评选结果。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梨是北京本地鲜果类果品的主要品种之一，在北京市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全市种植面积达到8.8万亩。在这次大赛中，门头沟、房山、平谷、大兴、密云、顺义和昌平7个区推荐白梨、沙梨、秋子梨三大系统17个品种，共69份时令梨参赛。其中既有富有北京记忆、北京韵味的京白梨、金瓣黄鸭梨等老北京水果京字号果品，也有近年来广受欢迎的红香酥、新梨七号等新品种。玉露香梨、金瓣黄鸭梨、京白梨、圆黄梨等品种荣获特等奖。获奖果品名单将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公布，市民可以到相关果园采摘品尝。这次2021北京花果蜜乐享季活动贯穿全年，包含北京精品梨大赛、北京新优花卉品种展示推介会、北京花果蜜文化遗产展示推介、北京花果蜜乐享季主题日4个主题系列活动。双节期间，市民可以在世界花卉大观园欣赏秋季花卉，了解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京花、京果、京蜜等优质林产品。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密云特色良金作物丰收节日前在密云河南寨镇两河村举行。北京及周边地区38个优质甘薯、30个鲜食玉米、20个特色谷子新品种进行了集中展示，向消费者展示推介甘薯、鲜食玉米、谷子特色良金农产品，也展示和宣传北京市良金创新团队选育引进的优质新品种、现代化农机装备、绿色植物防控、高效节水新技术和新成果。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就一起到密云特色良金作物丰收节上感受丰收的喜悦。 那么在舞台的右侧呢，是产品展示区，展示的是密云农业优质的农产品。 在密云区河南寨镇两河村举办的特色良金作物丰收节上，由北京市良金作物创新团队引入选育的近10种甘薯优新品种上市，蒸煮型、烘烤型甚至是网红品种纷纷亮相，为市民的餐桌提供了丰富的新选择。大兴季先生专程来到密云这里考察，他说 红薯糯的挺好的，还是这个鲜呀，鲜食的。 近些年，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良金作物创新团队不断繁育和筛选甘薯的新品种，以筛选构建出3个系列优良甘薯品种布局。良金作物创新团队正高级农艺师李仁坤介绍， 今年呢，我们通过这丰收节呢，主要想首先是推广我们选育的品种，就是我们团队往选育的品种， 冻大白，这是我们通过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育种岗位的老师何老师好像选育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引进了这个国内外，通过审认定的一些优质的品种。今天我们主要筛选出了万树十号这个品种，全国那个评比中呢，就是能够排在首位。再一个呢，我们也筛选出了一个紫色的品种，叫宁紫四号。这个呢，花青素含量比较高，而且呢，吃的时候呢更健康、更营养。再就是我们大面积上推广的种植的品种，像普薯三十二，俗名叫西瓜红。这个品种呢，我建议往老百姓呢可以去种植，产量非常好，品质也非常好，而且呢市场很受欢迎。还有一个品种呢，说新香，新香这个品种呢，作为一个迷你薯，而且在网上销售呢也非常受欢迎，它的商品率很高。而且口感非常甜度，产量呢也相对不错，能给农民带来相当好的经济效益。 除了推广选育种植新品种，这些年围绕甘薯的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不断的提质升级，既为农户增产增收提供保障和指导，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新口感、高品质的甘薯产品。正高级农艺师李仁坤说：“ 这两年我们甘薯这块呢，主要从产前。”我们通过脱毒种苗的繁育，往良种的繁育，往提高这个种的质量，还有种苗的质量。等产中呢，我们这块呢，研发了一些这个提质增效的高染栽培技术，还有一些这个绿色防控的综合技术，以及全程化的一些技术，提高我们的甘薯的产量，还有甘薯的商品率。产后这块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主要从处方加工这块，为了这个增值往减损，也做了往这个安全储藏的一些技术。因为北京市的这个甘薯产业呢，做了一些这个相应的技术储备。 目前，北京全市甘薯种植面积为2.1万亩，占粮食总面积的2.9%，平均亩产为2013公斤，总产量约为4.23万吨。甘薯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密云、大兴、平谷等地。市民朋友可以前往密云河南寨静仙园基地、密云高岭镇碧水甘薯种植合作社、密云西翁庄镇金婆罗村等地采摘购买。采摘价格大概每斤3元，线上销售为每斤5元。除了推广展示甘薯新品种外，本届良金作物节还集中展示了鲜食玉米、谷类等其他密云特色农产品。作为密云当地龙头企业，北京泰民同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安立辉介绍， 咱们这回呢是2021年北京密云特色良金作物丰收节，我们这活动内容啊，主要是产品展示、农耕文化体验、科普宣传、产销对接，还有咱们的农机装备展示。以前呢，咱们都是做过这个鲜食玉米节，还有甘薯采收节，比较单一。然后作为咱们密云那块发展的甘薯啊、谷子产业，还有包括咱们这几年发展的鲜食玉米，包括我们的一些陆地台一些种植，把这些作物啊，在我们现场这块都有展示。那我们就是组成了这么一个特色良金作物的丰收节。 这些年，密云区的鲜食玉米产业呈全面增长趋势，种植面积从几百亩发展到3000多亩。作为该区鲜食玉米种植和销售龙头企业，泰民同丰已带动全区11个村、187户村民改变过去种植普通玉米的历史，转向种植鲜食玉米，取得了良好成效。谈到新技术对于园区良金作物产量的提升作用，泰民同丰经理安立辉说， 采用了一些滴灌的节水技术，还有全程的能够给它水肥一体化，基本上亩产我们高品质的这个甘薯来说，亩产能够达到一个2吨半到3吨的产量。那鲜食玉米呢，基本上能在1吨左右，谷子呢能在300公斤。通过我们的这个绿色防控啊，跟各方面的技术应用，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目标产。 销路呢？现在主要推广 销路，那一方面是我们做的这个电商啊，电商销售、社区团购。还有我们的面对的一些小的商超连锁，销路还行。 近些年，围绕良金作物种植，密云形成了自己的定位风格和特色。密云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马世强介绍，密云环湖粮的定位在打造品牌影响力和农民增收方面效果明显。 良金作物丰收节，按我们密云区的定位是环湖粮，湖就是密云水库， 是 环密云水库呢发展杂粮产业，这两年主要推是谷子、甘薯、 先是玉米等等吧，就是这些品种。品种的选取，然后这个有机肥的施用，然后这个化肥的减量、农药的减量，这些方面呢，对这个农民呢进行这个技术服务和指导，然后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农民增收。 据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杨国立介绍，根据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北京正在实施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推进全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特色粮精产业，已在京郊示范推广了烟薯25、蒲薯32、BM380、京田科608、农科育368、中谷7号等优质品种。优质型的甘薯鲜食玉米新品种全市覆盖率由15年的 27% 提高到了 58%， 提高了31个百分点，品种更新换代势头明显。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初步构建了特色粮精作物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初步实现了产品从论斤卖到论个卖的转变，初步做到了优种优品卖优价。他表示，希望通过北京密云特色粮精作物丰收节的平台，更好地挖掘粮精作物产业的大空间。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举办的北京密云特色粮精作物丰收节，为首都提供丰富多样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生态服务产品，这正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展示，是近些年来北京特色粮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是农业服务首都市民、富裕京郊农民的重要体现。随着市场需求的持续加大，北京市特色粮精产业有着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预祝2021年北京密云特色粮精作物丰收节圆满成功。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今天的生态小贴士为您播出微蓝北京绿色生活好市民广播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微蓝北京专项行动，大力倡导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投身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2020年，经各区推荐、专家评审，100个优秀环保公益组织、200名绿色生活好市民新鲜出炉。我们从中选出52个典型事迹进行公益广播，与您分享他们从事绿色公益的心路历程。欢迎收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绿色公益好市民王泽华。王泽华是延庆税务站线上的一位工作人员。2004年，他在爬山时发现山路两边有游人丢弃的垃圾，很影响环境，便将这些垃圾收集起来，背到山下集中处理。在他的带动下，他所在的稽查局检查一科18名干部自发举行15余次登山捡垃圾活动。他还将塑料瓶卖到废品收购站，把换来的钱捐给希望工程。2011年，王泽华发现半山腰苏家河村旧址的一眼甘泉被游客随手丢弃的垃圾包围，他就开始了守护泉眼的工作。他把山泉周围打扫干净，从河边搬石头，洗净后放在泉水旁边。伴随着他一次次的努力，与他一起往山上搬石头的队伍越加壮大。如今泉眼周围大大小小的石头有5-6万块，干净有生气的泉眼呈现在人们面前。此外，王泽华还积极参加其他绿色公益活动，被评为低碳环保志愿服务标兵、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志愿者。他最喜欢一句话，一个人在文明的道路上前进一小步，全社会将在文明的道路前进一大步。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下周六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